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B 毕淑静，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中央气象局发布强烈台风利奇马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台风现在在台北东南东方海面向北北西移动，暴风圈逐渐接近台湾东半部海面，威胁桃园、新北、基隆、台北、宜兰、花莲。目前台风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南东方大约460公里海面上，以每小时19公里速度向北北西行进，七级风暴风半径250公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51公尺，相当于16级风。陆上警戒范围，桃园、新北、基隆、台北、宜兰、花莲都要防范强风豪雨。在台湾北部海面、东半部海面和绿岛蓝屿航行作业船只也要严加戒备。豪雨特报，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新北宜兰地区和桃园山区、新竹山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苗栗以北地区、台中山区、南投山区、嘉义山区、花莲山区也可能下起局部大雨。台湾北部、东半部含绿岛蓝屿、南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已经出现长浪，台湾各沿海地区含绿岛蓝屿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阵风较强，风浪较大。台风外围环流沉降影响，中午前后花莲县、台东县、金门县都是高温超过36度的黄色灯号。宜兰县外海今天清晨5点28分规模6强震，震后至今超过8小时都没有再发生余震。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陈国昌指出，这是个好现象，代表短时间内强震几率降低。陈国昌指出，通常规模6以上强震过后都不排除短时间内再发生强震的可能性，不过宜兰县外海强震至今超过8小时都没有观察到余震，代表短时间内再发生规模6以上强震的几率降低了。长荣航空空服员罢工长达17天落幕，长荣航空企业工会为了替长荣空服员罢工期间第一线坚守岗位的地勤人员争取奖金，今天和长荣资方在桃园市政府第三次劳资调解，双方没有共识，最后调解破裂。劳动局将以文字记录会议内容，劳方后续可以提起诉讼，劳资双方也能寻求公司内部劳资会议再行讨论。长荣企业工会秘书黄世廷指出，长荣航空7月31号发放地勤津贴，但是只发6月20号到24号的出勤双倍薪资，但是空服员却是涵盖全部罢工期间，从6月20号到7月9号只要出勤就有双倍薪水，而且空服员如果完全没有请假，还会额外再发10000块钱的奖金，落差实在太大。现在调解破裂，工会干部将与会员讨论后续作为。苗栗县计划在石虎栖息地建置公园，保育岩石强烈反弹。监察委员王佑龄今天指出，经过调查，几个单位都有疏失，纠正经济部水利署、苗栗县政府、苗栗县卓兰镇公所要求检讨改进。苗栗县政府申请卓兰镇大安湿地公园亮点计划，水利署审核补助7200万，执行单位为卓兰镇公所。承包商去年2月陆续开挖整地，设置石火造型的人工水池，还有硬铺面步道。王佑龄指出，旅刊发现公园高度人工化，三面光沟渠反倒不利动物利用，大雨过后排水不良，生态池水优氧化。水利署难辞审核把关责任。苗栗县政府明知临近苗140县道已经好几起的石虎路杀，却还是忽视石虎在大安溪流域觅食的习性，没能落实生态检核。至于卓兰镇公所破坏石虎栖地，明知石虎路杀，却在检核表记载无关注物种。 知悉本案牵涉失火七地，也没有立即停工检讨作为，都有待失。台北市板桥区新板特区内一栋小豪宅，今天一名女子坠楼，警消人员到场发现女子脏器外露，已经死亡，坠落原因还要调查。这栋大楼2013年也有一名全裸男子从16楼坠落死亡。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08点，涨幅 1.04%， 来到10494点，成交金额1230亿。日本现在上涨102点，20619点。南韩上涨24点，涨幅 1.28%， 193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5点，279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96点，涨幅 1.09%， 8910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上涨182点，2617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点，3170点。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恭喜上榜， 国营事业联合招考761人，8月报名，11月24次考试，起薪 37K。 榜单上每6位就有一位来自 TKB， 考前4个月让 TKB 帮你冲刺，让你顺利上榜。 国营事业准备唯一首选 TKB 百官网公职， 快上网搜寻 TKB 百官网公职。 2019夏季国歌，今夏最辣单曲 Señorita。 排行都是冠军，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再次携手卡蜜拉，今夏最辣单曲 Señorita， 环球各大数位平台超热发行。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四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星。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哭哭哭哭，哦，被妈咪哄的。 2:10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今天早上的大地震，你在干嘛呢？嗨，嗨，我是马克。 嗨， 我靠！If you can see 나에게 보고 내일은 널 오늘이 만질 거야 Wow wow wow wow Wow wow wow wow Sweat 불 달리고 flow flow 직진들이 봐도 I wanna grab on 세계 모두 내게로 올라가 둘을 타 이대아 이건 히트다 Wow wow wow wow Wow wow wow今天早上大地震的时候，你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这个你， 我靠，怎么还是这么大声啊？ 是在问我，还是在跟空中的大家喊话呢？ 麦克风是赢时间，我的这一只很空，他的那一只很大声， 就是我要非常的轻声细语才能跟大家说话。 Why？ 现在好了吗？Sticking even a stronger than tape. That shit that thicker than money, you trying to throw in my face. Something that thicker than thunder thoughts, I be running that waste. No mistake, my mistake. No, I got nothing to say. Cause when you hate me more than a bay to LA. I'm running late, you'll hear me out. Forgot my manners on a better day. I'm on a couch. I never bounce, we never bounce. Don't ever doubt, we'll never doubt. We super glued to ride this weather out, we weather out. I'm enjoying your light blue. 사랑하지, that's all.Chin me and you, 하루 这个问题我要问第三次了。今天早上地震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 你知道我醒来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吗？ 你有被震醒？ 我家很严重啊。 哦，因为在比较高的楼层。 就是我体感的感觉其实跟921一样的，只是时间的长短不一样， 就是没有921那么久 长，但是那个晃的震度是一样大。然后我就是睁开眼睛那一瞬间就已经完全清醒，因为摇太大力了，然后我听到那个房子在摇的声音，摇到房子声音呢，我就听到我门口外面乒乒乓乓，就是全部都是碗盆那些，就是跟921的声音一模一样。然后就是你会觉得房子很侧，就是那我今天早上心里真的是想说 死了死了死了， 这一次玩完了。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是假的， 就是这一次玩了。然后我就躺在那边，那就是虽然说想了很多句话，可是其实就两秒钟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没办法跑哦，因为 你说想了很多句话，是你要总结你的人生的话语吗？ 就是、没有，就是我现在要，就是我爸起来，我爸到门口，我觉得房子已经要倒了，我觉得那个叽叽呱呱声音太可怕了。可是我觉得我起来也没有用，不如就躺在软软的床上。然后当然还有飞奔很多想法，比如说狗现在在哪？因为我会看 哇，先顾狗哎、欸， 就是我因为我房门下面会有个缝嘛，然后那个缝就是。我会看那个影子有没有在跑，影子在跑可能是狗会很慌张，因为你跳平平平平，你这外面很多碎玻璃，如果狗是在外面的状态，我要赶快把它捞进来，然后就是你瞬间又要判断说现在几点，然后苏小姐还在不在家，然后是她已经不在家，狗在那边，还是狗在她的房间里面，或是狗在笼子里面，就啪啦这样子，就跑了很多事情，然后你要捞手机也捞不到，因为我手机也被震飞。就是往，我就说觉得房子往一边倒的关系，所以那个东西都往那边移，所以就是手机离我很远的地方摔到那个地上，就是也捞不到。 所以最后你就算想了这么多，然后最后还是躺在床上原地不动嘛。 对啊，因为我说其实地震那个晃很大，可是时间不长，不像921，我还会跳起来跪在床旁边，跟苏小姐两个抱在一起，等他摇完哎、欸。对啊， 结果苏小姐早就已经起床了。 她刚好刚起床，伊讲啊，我在放尿啦，啊，想讲看迄个海，我想讲搁看麦，哦，海那袂应该袂应该，就刚好走到客厅，然后就可能就刚好经历那些东西就。 所以她有救几个东西吗？ 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 你们家有什么东西放在外面会这样掉下来？ 就是如果你放在，我觉得最扯的就是我们想不透，就是不是那种紫水晶的洞，就长辈都很爱的嘛、 啊啊啊， 那个很重哎、欸 啊， 那个从桌上掉下来，我不知道它怎么掉下来的， 因为它那个晃动幅度太大啦、啊，就 震 一下它整个掉下来。 可是因为它旁边就是也有佛像啊，然后也有一些就是那个，就是同样都会有很多很重的东西放在那边，我就是不晓得它怎么就是 只掉了紫水晶， 然后。现在我们家的地板就是被敲出超大一个洞，我觉得很烦，因为那个紫水晶很大，对不对？所以它掉下来砸，它可能先滚，然后再砸，砸下来那一瞬间呢，就那一块就是有一个大洞， 对， 它滚过去就沿路呀，就是 挖出了一条痕迹， 就像车子的钣金被弄过去，可是你要修三片门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现在就看到那一就很。很丑，我很困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买个地毯啊，买个地毯盖过去就好。 因为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可以放地毯的地方哦，就是它不是一个靠，比如说靠墙靠门， 它就正中间不是吗？ 它就正中间，谁会在家里的走道正中央摆一块莫名其妙地毯在那边？ 我知道你放个瑜伽垫啊， 你说随时在那边？ 对啊，你随时你就把那边当做是你的运动空间，然后就放个瑜伽垫在那边。 我觉得今天 就很正常， 边吃午餐的时候就一直跟那个洞对望，然后就默默吃我的午餐。 널 지레적 쉽게 내 색으로 물들게 난 피카소 안 해도 돼 이해 못해도 색으로 따지자면 빨간 믿을래 조심히 터치할게 날아가지 않게 Let's try it it gonna be? What's it gonna be now? One touch is really all you need. Give it all to me. I wanna get a little more, more. So give me more. 今天早上在宜兰吧，对不对？宜兰发生了大地震，所以可能对中南部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有感觉，但如果你也是在北部或者在宜兰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会觉得天哪，这真的是很大，而且它的那个震法是突然有人就是，比如说有绿巨人浩克往你的地板踩了一下，然后你整个被咚这样弹起来一下。 那请问欧氏夫妻那时候在干嘛？ 睡觉啊。 所以你们完全是没有感觉的，因为我有朋友也是分一半，就是有感觉就会被吓醒，可是也有睡得很安稳，就是醒来发现说，嗯。 哦，我觉得在这种震度下面还睡得着是蛮厉害的，就那一瞬间，浩克都已经踩你地板，你怎么可能不醒？你踩一下就整个完全， 有同事另外一半没有醒啊，然后是他把他摇醒了， 啊、太强了吧！那、这样发生一些很危急的事情的时候，他应该也是不会醒，对不对？他就是睡得很沉， 就是睡得很幸福啦。 对啊， 所以是你先醒还是卡提亚先醒？ 应该是同时啊，就是同时。 那马上醒一下。 我好像没有想说要逃要跑要干嘛，他突然震了一下以后，我的第一直觉是等一下还会有余震啦，先睡着。然后过了可能不知道多久，30分钟几分钟一阵子，反正我睡回去以后，然后就又有一点小小的余震。 那卡提亚呢？ 卡提亚一开始他也还好欸，我看起来他是没有很惊慌啦，对啊，我自己也觉得，但是的确是有那一瞬间想说是啊，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完蛋了， 就是蛮大的，真的是蛮大的。성공한남자는다캐딜락뛰동갑이욕해밤새여자들은오늘아저씨 Control초코는너무오울지너의채널에내시계를맡겨놓지파이피플스물아봐주시발이아닌데서마시는술은마금지영재푸어푸어푸어목에부어푸어푸어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今儿里 543。 待会呢，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庆祝我们劫后余生，我们现在还活着。 待てね。 劲歌金曲。 爱情罪人李信妮，台湾嘻哈金童 BCW， 厌世更要逆世的欢乐新作 The Night。 生活下。 我想我需要个是一通找我出门的来电。 Let's party， 等等都没有聚集，晚不能说 吉隆坡塞爆香港红馆，唱尽灵魂深处的醉人李信妮，累积十年的期待，全新国语专辑《浮世绘》。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不让便便陪我过夜，嘿嘿，我的绝招是 A B 先制素，它含有满满雷特氏 B 菌、膳食纤维及多种分解酵素，还我一身新鲜。 AB 鲜菌素全台康氏美及网络商城热卖中。 好热哦，我快要融化了， 快来冰雪奇缘动一动。 冰雪奇缘 2019暑假全台唯一动力式雪景乐园，冰宫里有旋转木马、魔法咖啡杯、极地小火车、冰雕溜滑梯、极地打雪仗。 即日起至9月15号，玉城新创中心展出，捷运后山皮镇4号出口。 复刻回忆化成动人旋律，创作路上从未改变的初心。此生若只能爱一个人，你就是那个特别的人。2019方大同林星之子巡回演唱会，8月24号台北小巨蛋与方大同相遇，宽宏售票。 我是孔晨宇，我要带着我的首张迷你创作专辑《全新的我》来去聊天室聊天喽。本周六晚上6点，请锁定 U4STAR 聊天室上线喽。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 就爱电影 UFO 0223639955。嗨，你好啊。 喂，你好，请问是霍马克吗？ 哎，是，我是。 哎，是，你好，我这边是公关公司。 哎， 我不方便用这个电话打。 太好笑了吧？那你要跟他谈业配吗？ 啊，对，我以为。 那你是怎样？他是很大牌是不是？你私讯他都不回，逼的你不得不 call 令这样子。 怎么会直接打 call 令电话给我啊？ 我自己我打错了，因为我在网络上查到的。 你没有打，其实严格来说也没有打错啊，因为的确这个是联络他的管道之一。 不好意思， 我可以方便就先问哪类型的产品。哪类的可以先问嘛，不用太细这样。 他价码可以这样报出来吗？ 不用价码，我想先，我好奇什么产品？ 是主持人的活动。 哦，接他接。 因为我有点急，所以我在找电话。 很急，不会是明天吧？ 没有，只是询问那个报价。 哦，啊，是不是不能问说你们同时就是他的对手是谁？就是我好奇，就是如果这样有个活动，我会请欧马克，到底我还会同时询问谁呢？ 马蒂， 不是，我觉得不是， 真的会， 两个很贼的人笑来笑去 啊！我太尴尬了，我要挂掉了。 你不要挂，你不要挂，你等一下哦。 你要让我私底下处理这件事是不是？ 不是啊，这赚钱的机会要好好把握，好不好？ 是。 等一下哦。 듣고 싶지 않아 서울에 다른 유난히 오늘따라 더 밝아 일단 한잔하가 쉽게 마가리따 입꼬리가 올라가 아름다운 밤이야 노을 진정동진 여수 밤바다 광안대교가 훤히 잘 보이는 포장마차 어디든지 떠나자 서해안을 따라 영원한 건 없다지만 늘 지금처럼만 같아라 02-3639955 什么都接什么都不奇怪。嗨，你好。 喂，你好。 你是？ 你好。 我是你说罗志祥。 什么罗志祥？ 尼特罗志祥。 尼特罗志祥， 是。 嘿，你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尼特罗是什么？ 尼特罗就尼特罗啊。 谁？ 哎呦，你要逼他讲啊。 嗯。 哦，他知道啊，他会会长啊。 什么 百事观音的会长啊？ 什么会长？ 那个猎人协会的会长。 猎人协会是什么？ 猎人协会就是猎人他们开的公会，叫猎人协会。 猎人，你是说台湾一些会打猎的猎人吗？ 对，没错。对。 哇，散布谣言啊，真可怕！ 怎么样，被反将一军了吧？你还要继续问是不是？ 不是要这样扛上工人撒谎的罪名好吗？ 好了好了，尼特罗志祥，你要说什么？ 我有一个小小的烦恼，因为今天晚上有台风嘛，然后我爸跟我说，如果就是台风风大雨大的话，他就不去吃，就是要我说取消这样。 哦，今天八八节。 对啊，所以我就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跟餐厅说，就是取消这样子？因为还是有一点想让大家去吃，可是如果风雨很大，又会觉得很危险、很麻烦，不想出门，还在小小的纠结一下。 不用纠结啊，直接取消啊，改定下礼拜啊。 好啊，我现在想下礼拜有点忙的时候，好、啊，那我改下礼拜好了。 哦，再见。 然后就哎、欸，还有一件事啊，不要这样子。 怎样？ 这个今天好像是我生日的、啊，我没有什么朋友可以讨个生日快乐 拍拍。你那没什么朋友，刚刚朱姐已经祝你生日快乐啦， 完全被听到是不是？ 对啊，卡塔姐就已经特别在空中祝你生日快乐了。你 没有？那应该是什么泸州汤？好像不是我吧？我是我那个，那应该不是我吧？马克马利比较不一样啊，你知道的。 生日快乐喽！ 好了，就这样子了，没事了，呵呵， 拜拜。 听到这首歌曲呢 ，D1CE Wake Up， 听起来跟 Winds 的新歌有87分像。今天呢，一早的时候，早上看 SNS， 然后也是看到了哲青哥他的家。 哇，他的那个书柜， 不 得了哦，因为之前去他家的时候，就当然有被他那一整面的书墙给震折到的，哇，就是满满的都是书，而且是两面都是，然后结果那其实书是有重量的，然后台湾的书纸又喜欢用比较重的，对，所以就是一震以后就看到那真的就是很惨哎，很可怕，整个全垮，全部倒下来。 而且如果那是他真的很珍藏的爱书，有时候你书在垮下来的时候，你可能折页或什么折到，那个心都很痛。 哦，我想他应该是不是在意那个的，我想在意应该是书本里面的东西的，对对对。그림 피부는 유리알처럼 눈부셔 태양 아래 널 부러져 시간의 강박을 부셔 네가 웃으니까 좋아 너의 챙이 넓은 모자 손으로 살짝 비스듬히 잡아 사진 한 장 찍어줄게 해시태그 달아 오늘이 제일 행복한 날 왜 그렇게 우리 바쁘게만 살았는지 몰라 지금 이 순간 모든 게 완벽해 화장기 없는 너의 얼굴 입을 크게 벌리며 먹는 한 조각 걸음 그런 네가 너무 섹시해 날벌레들도 네 앞에선 잠시 머뭇 oh, 퍼플 비키니 girl 난 나의 말을 잃은 걸로 내 마음은 온통 비키니 girl 널 향해서 퍼플 비키니 girl 난 나의 말을 잃은 걸로 내 마음은 온통 비키니 girl 미세먼지 보통이란 말에 좋아하는 게 현실 전체적으로 낮아진 삶의 질 그래서 난 떠나 분기에 한 번씩 그냥 물 좋고 공기 좋은 곳 어디든지 떠나면 걱정은 다 사라져 고민거리라고는 끼니 때마다 뭘 먹지 정도의 문제 아침에 눈 뜰 때 바다를 보면 가슴이 뻥 뚫려 음악 한 곡 틀어놓고 춤추네 디스코, 펑크, 힙합 다 좋아 모든 게 완벽한 조합 인생 즐기며 살아야지 좋은 것도 보고 맛있는 것도 먹고 분위기도 좋으니까 여러 번 사랑도 나누고 꼭 이런 데만 오면 주체를 못하고 서로 가만 안 둬 Bikini girl 넌 나의 말을 잃은 걸로 내 마음은 온통 Bikini girl 널 향해서 Purple Bikini 来自于 Gary 2:39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4:00在这里陪伴着你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也欢迎你可以追踪我们的脸书 Facebook 粉丝专页欧马克我的或者是玛丽的象牙塔玛丽 的 I'm pretty drunk 항상그래왔듯이답답해창문을열어보니난저기에떠있는달울고있는달혼자인게슬픈게아니야떠있는달비춰주는달나도너와같은것같아난혼자서빛나는달빛나는달혼자빛나는달빛나는달혼자빛나는달빛나는달혼자빛나는달빛나는달혼자빛나는달 Yeah, 하디명품샵인해뒤쪽 항상그래왔듯이답답해창문을열어보니난저기에떠있는달울고있는달혼자인게슬픈게아니야서있는날비춰주는달나도너와같은것같아난혼자서빛나는달 난 저기에 떠 있는 달 울고 있는 달 혼자인 게 슬픈 게 아냐 서 있는 날 비춰주는 달 나도 너와 같은 것 같아 난 혼자서 빛나는 달 빛나는 달 혼자 빛나는 달 빛나는 달 혼자 빛나는 달 빛나는 달 혼자 빛나는 달 빛나는 달 혼자 빛나는 달 想终于放过感情，只看你一眼，脸颊开始花了。 们说过午夜的追梦班车，就去下班还是出去了、no、突然的强烈冲击，无力挽回的自由落体，连打开降落伞都来不及，水落一地、yeah、一切都给你，依然留不住你。 My fault, guess I was two seconds too late、oh, 带你跨越音乐潮流新品味，周汤豪 Make the Real 全新创作 EP What a Lif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畅游日本北东北吗？快搭乘台湾虎航前往岩手县，在花卷享受温泉巡礼，到原野体验钓河童乐趣，平泉欣赏世界遗产。台湾虎航直飞岩手花卷机场，推荐来岩手享受悠闲自在的旅程。 岩手に行こう。 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净，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净。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十二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是我认定的天度，平淡日子半糖也满足。你是我的珍珠，在我掌心捧住，为你心动片刻不由自主。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2:48，各位注意，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在要送好东西。 天哪！ 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来自于Bruce Springsteen， 这首歌叫做 Streets of Philadelphia。 那我们要送什么呢？ 炫目之光， 这是一部即将要上映的电影。 嗯哼， 那这部电影呢，其实我之前看到预告片会觉得有点感动、嗯、我其实很想要去看。那炫目之光呢，我们要送的这个试映会呢，是在8月13号，下个礼拜二星期二晚上9点，在国宾长春的国宾影城。 是的，你想去看《炫目之光》吗？ 这个故事呢，发生在1987年的英国。那当时呢，处于国内英国国内的种族跟经济双重不安的骚动气氛当中。那他呢，是一个巴基斯坦的后裔，内、嗯、心呢就是有这种深刻的感受，他就借由写诗来抒发心情。 嗯， 可是呢，有一天呢，他听到了就是现在听到这首就是 Bruce Springsteen 的歌曲，然后他呢就觉得哦，好像被触动了，因此呢，他就觉得我要唱歌，我要写歌词， 嗯， 我要用音乐来抒发这样子。 哦， 那其实他的电影海报就是他跳起来，然后脚整个曲起来，这个 弯起来，嗯， 对啊，有一点点像那个舞台剧 Billy Elliot 的感觉啦，嗯、对啊，也是在讲就是在那个英国的劳权公权在面临就是冲突的时候， 嗯， 然后的那一些心理的心情。那如果你想要去看《炫目之光》的话，现在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02-2363-9955。 Ain't no angel gonna greet me.You and I, my friend, and my clothes don't fit me no more. I walk 1,000 miles just to slip this ski. The night is falling, I'm blind awake. I can feel myself fading away. So receive me, brother, with youfaithless kiss, or will we leave each other alone like this on the streets of Philadelphia? 如果你想要在下个礼拜二的晚上九点到台北的国宾长春影城看这一部炫目之光的电影首映会试映会的话呢，欢迎拿起电话来拨打02-2363-9955。那这个试映会呢要提前去划票，所以八点的时候开始划票，你要确保你自己可以在八点之前在那边排队哦。 是的， 现在要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Karen Cici 的 Sorry Mama。 岁的我带着我的梦一个人离开，你们说心动是我当时我一脑子空白，这路有未来吗？幸福美满存在吗？我怎么变得什么都会开始紧张，等我一块被这世界消灭，是不是该回到你的身边？也许我太奇怪，让我学会失败，他们说要配合大众的标准 But whySorry 妈妈，不想看到你默默的泪，我要一直在你身边守护你到几百岁。 Fly away, say fly away, 记住孩子不要把往上飞吧，别往下、哎、Sorry 妈妈 Sorry 妈妈 I'm sorry 听到的歌曲来自 Karen Cici， 这首歌叫 Sorry Mama。 那今天是8月8号是八八节，其实呢在八八节的时候，待会我们下午的三点钟新闻过后，哥哥妹妹有一次要告诉大家非常实用的资讯啦。父亲节天下的爸爸们辛苦了，有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呢？另外呢还有一个说法，说就是现在呢我们有个大脑，然后就是我想要吃什么喝什么是我大脑决定的，但其实现在呢医学专家其实有说到 No， 你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不是你的大脑决定的，是你的肠胃细菌决定的，是他们发出的那些化学信号给你的大脑，你的大脑才会想要去吃那些东西。所以下个小时我们来好好的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吧。 留不住的人啊徘徊前站，留住的越看越相反，得不到的爱处处顾盼，得到的人再不稀罕，越想压抑越是心虚，越想忽视越 醉纠缠，留住的越来越暗淡，得不到的爱呀，最遗憾，得到的慢慢变平凡。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19云林海洋音乐季将于8月17、18日在四湖乡三条轮海水浴场举办，有流行歌手孙盛希、J 上、知名 DJ 及街头艺人等演出，还有10名模的时尚泳装秀及在地美食，精彩活动整天不间断。2019云林海洋音乐季邀请您一同来看见云林夏日海洋之美。以上广告由云林县政府提供。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U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强打星，8月12号登场的是曾佩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往，陌生人可能都迷。 下周飞碟随堂考要送你去看911高雄巨蛋演唱会哦。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Do you remember？ 你是否 Do you remember？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中央气象局发布强烈台风利奇马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戒区域新增新竹，豪雨特报的范围也扩大到嘉义以南地区。北部下午开始雨势越来越大，台南市的时雨量也有40毫米。今晚到明天，风雨影响北部跟东北部最显著，中南部降雨也会慢慢的增加。请听中央气象局科长罗雅颖说明。 在下午过后呢，北部地区的雨量也开始慢慢大起来了。下午1-2点之后，这些陆续进来的回波的时雨量都有到达20几毫米。那另外结合一些午后热力的作用，像在中部的山区还有南部地区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哦。台南的时雨量也曾经达到40毫米哦。今天晚上到明天，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的风雨影响会最显著。那另外在中南部地区预计今天深夜到明天白天之后，降雨的情况也会慢慢在增加，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区哦，在明天雨势会越来越明显哦。 目前台风的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南东方大约44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19公里速度向西北方向行进。季季风暴风半径250公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51公尺，相当于16级风。陆上警戒区域新竹、桃园、新北、基隆、台北、宜兰以及花莲都要防范强风豪雨。在台湾海峡北部、台湾北部海面、东半部海面，包括蓝屿绿岛航行作业船只也要严加戒备。降雨发布豪雨特报，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新北、宜兰地区以及桃园山区、新竹山区都不排除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苗栗以北地区、嘉义以南地区、中部山区跟花莲山区也可能会下起局部大雨。台湾北部、东半部包括绿岛、蓝屿、南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已经出现长浪，而台湾各沿海地区包括了绿岛、蓝屿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阵风较强，风浪也比较大。台风外围环流沉降影响，花莲县、台东县、金门县都是高温超过36度的黄色灯号。强烈台风利奇马来袭，加上今天清晨宜兰县外海强震，公路总局决定台七线复兴区荣华桥段预警性封路，台七线罗浮到巴陵下午4点开始车辆只准出不准进，下午5点开始封闭道路到明天中午。公路总局也呼吁在地的乡亲尽早返家，强台期间避免外出。 宜兰县外海在今天的清晨5:28发生规模6的强震，台北市震度达到4级。南京东路三段一处骑楼瓷砖在今天下午掉落，当场砸伤了一名路过民众的头部，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初步包扎之后立刻送医治疗。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主持院会拍板经济部提报的机车产业升级转型辅导方案，今明两年将补助电动机车经费超过31亿，估计今年有16.22万辆电动机车成长数，明年推估大约新增17万辆。经济部并且规划108年到111年辅导10000家机车行升级转型，协助机车行建立电动机车的维修能量。在电动机车补助方面，苏贞昌说，考量政策稳定性，引导车辆持续投入资源开发电动机车，明年换购电动机车仍然给予7000元补助，如果是使用国产电池的车款，再加码补助3000元，以引导关键组件国产化。另外，在燃油机车的补助部分，考量明年出产的7期燃油车在降低空污的效果上也有相当的效果，因此从明年开始也会给予重型车5000元、轻型车3000元的补助，以加速老旧机车汰换。美中贸易战延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更贬破了七大关。路透社报道，中国七月份的外汇存底月减155亿美元，创9个月来最大单月降幅。虽然中国的外汇存底规模整体来说还算是稳定，但是美中贸易战升级让中国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大增，人民币贬值也可能会冲淡资金流入的意愿，预期八月外汇存底还是会减少。市场分析，目前中国还不需要担忧资本外流的问题，不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破7，可能增加部分资本外流。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76点，成为2059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2点，成为1921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23点，来到279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98点，涨幅1.11%，来到891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89点，成为2618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3点，成为3171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08点，涨幅1.04%，来到10494点。 是谁在大直舍不得关窗？开启无界，窗外摩天轮夜好美。大直美丽华对面，开启无界，建筑大师李文胜的深凹建筑，50坪60坪摩天轮景观席限量，钢石地标，开启无界。美丽落成，02-2799-2255。 不让便便陪我过夜，嘿嘿，我的绝招是 AB 先制素，它含有满满雷特氏 B 菌、膳食纤维及多种分解酵素，还我一身新鲜。AB 先制素全台康氏美及网络商城热卖中。 不是才刚经过浴室吗？怎么又发霉了？ 你也有浴室发霉的困扰吗？其实家中的每个角落都暗藏着看不见的霉菌，尤其是每天都会使用的浴室，如果不清洁就会导致霉斑的蔓延。目前市面上开始有专为小坪数空间所研发的嵌入式除湿机，采用日本进口的沸石式除湿轮，除湿的同时也能有效净化空气，有别于一般压缩机式的除湿机，运转时不论高低温都能发挥优异的除湿效果，且搭载全自动控湿免倒水功能，让排风管不再有积水问题。所以只要拥有一台多功能除湿机，不但能改善浴室发霉，还能一次拥有暖房、干衣与空气循环的功能。 HumanDry 嵌入式多功能智慧除湿机，守护家人的健康，快上网搜寻创生科技，02-8502-3818。 我是伍佰。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在怀疑人生吗？ 到底为什么一直要讲这句话？ 因为这是这个的 slogan 啊，就是让你不再怀疑人生。你有怀疑人生吗？如果就是你有常常在听飞碟的话，你可能对这句台词觉得蛮熟悉的。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国医药大学益生菌临床研究计划主持人，也就是林文馨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保健我们的肠道。欢迎林教授。 两位非常年轻漂亮的这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教授好。 因为这两个看起来很像我的学生，所以我今天特别开心一点。 你是说觉得好像很亲和的感觉吗？ 对啊，因为你们两个看起来就像学生啊。 教授，先祝你父亲节快乐。 谢谢。把我的秘密说出来。 这是秘密吗？ 啊，没事。 教授是在外面想要维持单身吗？ 太偶像了吧。 等一下我会讲到我女儿啦。 好，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好好的聊一下关于益生菌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这几年开始会常常听到这个名词，觉得非常红，但是你要说到底什么是益生菌呢？其实我也蛮一知半解的。还是这个问题会太大呢？到底什么是益生菌？ 是，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在问啊。不过定义有很多种，但是我觉得我的定义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哈有一些人定义有点模棱两可。那我的定义是益生菌其实是只要对我们人体是好的，好的菌种，那它就是叫益生菌。所以它也有可能是乳酸菌，也有可能是酵母菌，也有可能是纳豆菌，所以这些都可以归为益生菌。那因为外面很多人都说啊，益生菌就是乳酸菌，其实也算是算是对，因为我刚刚说了益生菌里面哈，那有八成以上其实都是在讲乳酸菌，像纳豆跟酵母菌就比较少人讲。那未来还有一个叫 AKK 的减肥菌也有可能会上市。 AKK 减肥菌， 不过这个是美国新发现的，它安全性还不知道。所以意思是说，益生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族群。那乳酸菌其实里面占最大宗的可能是八成，所以我们现在就把益生菌跟乳酸菌画上等号了。 只是它占的比例比较大而已。 对， 其实教授呢是中国医药大学的教授，那同时也有在研究这个益生菌。想问教授，为什么会开始想要研究益生菌呢？ 啊，这个 教授看向了左上方。 对啊，因为我要回想我大学的时候，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益生菌。我以前念台北医学院嘛，那时候就对益生菌很有兴趣。那后来当然我也念的硕博士，那以前我们的实验室是在做致病菌，大肠。我们实验室是台湾算食品安全微生物的研究室，算是很大的。那我们的学长学弟啊都在研究大肠杆菌啊、沙门氏菌啊、那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啊，这些致病菌。那我就说，你们都研究益生菌，那我要研究跟你们不一样的。 他们都研究致病菌，然后你要研究不一样的。 那我就跟我们老师说，老师，那我要专攻好菌，益生菌来对抗我们实验室做的这些致病菌。老师说好。后来我就一直研究益生菌，然后益生菌我就做很多，因为我是医学院背景的，所以我就很喜欢做一些提升免疫力啦，或者是整理我们的肠道啦，抗感染，所以这就是一个机缘。那当然这中间有一个更大的机缘是让我更加大我那个研究的力道的，就是在我去中国医药大学已经十二年了，所以在大概十一二年前，那我的女儿，我女儿啦，十二岁了。我女儿在她妈妈的肚子的时候，就是怀胎四个月，那个医师就说她有很严重的肾脏水肿。哇，然后随着那个月份一直肿得很严重，两颗。然后那时候坦白说哈，看了很多妇产科的医师，有大概一半的医师会觉得说，看你要不要趁她小的时候把它拿掉。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很沮丧，因为我念到博士哈，年纪那么大了，好不容易有一个女儿，你知道吗？所以要说拿掉情而已看。然后所以每次哈，我每次讲到这个，我就回想到以前我们去看妇产科的时候，别人都是开开心心的，那只有我跟我太太是愁眉苦脸的。因为我们一直在担心肚子的宝宝到底能不能活下去。那当然后来我们出生之后，女儿她是被催生的，因为肿得太严重了，受不了了，就把她催生出来，然后女儿就被送到病婴室。就我们都没有，就是我老婆跟我都没有看到她，就是抓出来就被送， 直接推进去这样。 然后后来就 就泌尿道感染，因为女生如果肾水肿的话最容易泌尿道感染、嗯、那泌尿道感染那个细菌很多，细菌会有鞭毛会跑哦、 嗯、 哦，就很像气球你把它吹气放掉一样，它就咻就跑很快、 嗯、 所以它就上行到肾脏，所以会造成肾炎，肾脏发炎，肾感染、 嗯嗯、 所以后来抗生素一直打一直打， 嗯， 那出生婴儿就这样一直打呢、 嗯、 所以我女儿对医院，那时候我发现她对医院是一种不信任感，因为她小时候就被虐待， 嗯， 那后来抗生素把它压下来，后来我们出院到处找开刀的医师啊， 嗯， 哦，走遍台湾没有人敢开，太小了，又催生比较小只， 嗯， 后来有一个最后一个医师，我跟他说吃蔓越莓有没有效，那医师就说，哎呀，你吃蔓越莓你怎么不去考虑益生菌啊？ 嗯， 欲惊醒梦中人， 也不是说随口，就是只是一个提醒、啊。 没有，那个医师真的很棒，很有水准。 嗯， 那他一语惊醒梦中人，我自己就是做微生物，我做很多，我做益生菌，那我就那时候想说啊，那益生菌我如果我去外面药局买，可是我发现他们的配料我都不喜欢，不然就菌数太低，不然就菌种不够强。 嗯， 那后来想说我自己实验室，不然我找到一只吸附力很强的菌种，不然我就拿那一只来喂我女儿。 嗯嗯， 它会吸附在泌尿道上皮细胞，喂上皮细胞跟那个肠道上皮细胞。 嗯， 我想这一只可以保护我女儿，我就开始。把它离心，自己在实验室量产哦， 嗯、 然后离心，啊，这是以前呐、啊，在实验室量产之后，加到母乳里面开始喂我女儿， 嗯， 哎，喂一阵子之后，我们把那个抗生素预防型抗生素就保护她的抗生素拿掉， 嗯， 推掉之后，哎，我女儿现在长到十二岁了，哎，很好，都没有。 可是那个听起来不就是女人很像是实验品吗？因为你在她之前，你没有人服用过啊。 那也没办法。可是益生菌本来就是美国公认安全的菌种，尤其我们塞到的那一只叫植物乳杆菌，它另外一个名字叫胚芽乳杆菌，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安全的菌种。 嗯， 那这只菌种我们是从宝宝的肠道里面抓出来一个健康宝宝。 嗯， 所以呢，这个只是回归把别人健康宝宝的 哎 给我女儿这样，然后。我觉得他就是等于他整个就守护的我女儿守护的很好， 嗯， 所以我后来把这只菌命名叫做 CMU995。 我在那边所想， 我一直有看到那个什么 CMU995 救救我啊， 对啊， 哦，那 CMU 就中国医药大学的英文缩写嘛， 哦，救救中国医药大学救救我， 但其实他本来在实验室的编号是 FM04 啊， 嗯， 然后我就把他说啊，那这一只我就拿出来给大家使用 啊，怎么不用自己女儿名字的缩写啊， 哦，那就 不可以这样吗？ 那就不好记了。我觉得救我觉得很棒， 哦， 因为他是救了我， 嗯， 那也保护了女儿， 嗯， 我觉得很棒。不然其实我们以前是有一个孙女准备，就我女儿又她两颗肾脏肿得太厉害了， 嗯， 也有可能这个女孩子可能这个女儿可能也跟我们的缘分没有很长， 嗯， 以前是这样想， 嗯， 不过现在很好就对了， 所以他到现在还在持续有在吃这个益生菌。 对啊，像如果像我女儿，她现在算是很健康的一个孩子， 嗯， 那我们就后来也没有去给她开刀了， 嗯， 那反正就把她保护的不错。不过现在生出来变中度，之前是重度，现在变中度。 嗯， 那我想也许她就不用开刀了。 嗯， 如果不开就不开，我就把她保护的很好就好了。嗯， 所以那时候教授，你给你女儿吃的时候，你自己有同步就是也一起吃吃看吗？ 哎，欸。他剩下的那个没有吃完的，我会把它吃掉就是我离心的一些剩下我就把它吃掉， 嗯， 后来我那因为我一直强调这个乳酸菌在美国，我们这支菌在美国 FDA 是公认安全的菌种， 嗯， 那我们也做过菌种鉴定，所以我们也拿到很多专利啊， 嗯， 德国我们把菌种放在德国跟台湾的菌种中心， 嗯， 然后这支菌也拿到很多专利啊，抗感染的专利啦， 嗯， 还有后来我们后续还团队还在研发，就是哎，我们发现它可以抑制毒素，保护肝脏， 嗯， 所以现在我们也发现它也会保护肾脏， 嗯， 所以我们在加大保护肾脏的实验。 所以其实回归到根本，就只是提升身体的好菌，然后让你的免疫力变强的感觉。 对，其实我们让肠道变干净之后，尤其是女孩子，因为女孩子跟我们男生的构造比较不一样， 嗯， 那女孩子很容易泌尿道感染，泌尿道感染大部分来的菌都是从肛门的这些细菌过来的， 嗯，对，常常要宣导说什么你擦屁股的正确方式， 所以为什么要擦屁股，女孩子要往后擦， 嗯， 不要往前擦， 嗯， 所以不然你会把那个大肠杆菌 大便都弄往前面去， 对，大肠杆菌把它带上泌尿道那就惨了， 嗯， 对啊，所以除了卫生要注意好之外，其实像我女儿让她肠道干净， 嗯， 其实她的泌尿道系统跟生殖道系统现在也都，嗯，理论上都是布满了 CMU995 益生菌。 不止我们常听到那个你在怀疑人生吗 slogan， 其实我们也很常听到那种 标语，就是你知道人肠道好就是健康不会老， 是， 所以肠道之于我们人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不对？ 是是是，其实呢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说，其实乳酸菌一开始是从长寿村里面找到的，从俄罗斯啦，从日本啦的什么长寿村或是西伯利亚去找到了。那为什么这些人长寿？他发现说，哎，这些人他的肠道菌相都非常好。那才开始这个益生菌的研究的这个崭新的时代。那现在呢，我越来越多国外或国内的实验证明说，其实我们肠道健康的话，其实我们人就比较不会老。为什么不会老？其实我们人时时刻刻都在产生自由基。我坐在这里，我因为你们两个太可爱了，所以我自由基比较少。如果你们两个长得凶神恶煞的那我可能就很紧张，我自由基就很多。所以其实我们人一天至少会产生3000个癌细胞。应该是说3000个突变细胞了，不能把它定义为癌了，就是基因突变的细胞。那突变的细胞有可能，如果让它继续长下去，它就变癌化、肿瘤、癌化嘛。那所以我们的身体呢，就是要靠一些免疫系统去把这些病变的细胞给 吃掉、 吞噬掉、分解掉。那所以如果我们肠道有很多的坏菌，这些坏菌会产生毒素。那毒素就会产生过氧化、脂质过氧化，或是更大量的自由基。还有这毒素可能透过这个肠漏症，肠道破洞了，肠漏症，这个肠漏症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哦。肠漏症其实是一种肠道在发炎肿胀，那很像你想想看，有时候我们如果熬夜好几天熬夜没睡，牙龈会不会肿胀？ 头皮也会红。 对，头皮也会红，这我就不知道。对，然后肿胀起来，那肿胀的时候，肠道其实是很脏的。肠道坏菌很多，毒素很多，然后它就会肿胀起来的时候，渗透压就会比较打开，我们的肠道的屏障的空隙就会打开，那毒素就会穿越，那就会产生肠漏症。简单来说，肠漏症其实就是让肠道的毒素呢穿越进入血液。 那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有没有肠漏症？ 现在临床上还没有这个检验的技术，但是基本上如果你有听过你被细菌感染啊、肝炎啊、这个肠炎啊，你有得到急性肠炎啊，其实这些都是属于细菌感染产生肠漏症。所以其实肠漏症本身就是一种发炎现象。那我刚刚为什么说很多人现在其实都有肠漏症，是因为我们的饮食不正常嘛？然后其实我们的肠道都在发炎，因为坏菌太多了。对啊，你如果像如果你大便很臭啦，或者常常放臭屁啦，或者是便秘啦、腹泻啦，或常常胃食道逆流啦、胃酸过多啦，其实这些都是肠胃消化系统不好的象征。那这种不好的人，其实他都是肠漏症很大的族群。 但我问你，刚刚听起来就是现代人有人肠胃好吗？每个人都很不 OK， 听起来。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很不错嘞，像昨天晚上我国中的同学，然后班长他是一个很高阶的一个主管，负责他们公司的对外的贸易。那他自己压力太大，都胃溃疡了，都幽门杆菌感染了。那我同学嘛，跟我同龄的年纪，我就想说，奇怪，我都没有这种现象。所以其实像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消化系统本来就会变差。根据研究的统计，我们35岁以后其实我们的好菌是一直走下坡的。我们这一生中好菌最多的时候，其实是在 婴儿的时候。 你不错嘞，哥哥。 你不错嘞，哥哥。 就是其实一出来的时候， 哥哥有念书，很棒。 那些好菌就是妈妈的阴道赋予你的啦，就妈妈里面赋予你的。 真的不错。 对啊， 他讲对了， 對 啊、 哥哥讲对了。其实我们在生出来自然产的那一瞬间，其实宝宝在妈妈肚子是无菌了，她在自然产出来的那一瞬间，她就会吃到妈妈的生殖系统的细菌，这算是一种感染。那这种感染，好菌坏菌都会一起过来，那开始宝宝可能在3天之后，他的肠道就很多 细菌、 坏菌、好菌都有。所以我们当初我们实验室一直塞好菌、塞乳酸菌，塞了20000多株，其实就是从肠道益生菌是最大宗的，肠道从健康宝宝去塞，然后也塞母乳的啦，或者塞其他泡菜的什么，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肠道的是最好的。因为它为什么这只菌会在这个孩子的肠道，就是它适合那个环境。我们既然是要吃，当然是希望我们的好菌在我们的肠道。 所以刚刚说到了，比如说胃食道逆流，然后也许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有肠漏症，但可能常常有肠炎，这些如果靠益生菌都是可以有改善的，这样 是是。其实 刚刚讲了胃食道逆流，那我们的医师也会问我，因为我们实验室会有医师啊，因为我们是医学大学，然后我们又有医学中心，这个医学中心很重要，因为我们要做人体实验，嗯，什么都要透过医师来帮忙，因为他要现在规定的很严，要人体实验委员会同意嘛，这些人体实验委员会都要有医师，嗯，这个照顾病人，所以要跟医师合作。那我们的医师也曾经问我说，老师，为什么我那个病人哈？每次他们胀气来，他们一直骂，我就说，我就觉得他很搞笑，我就说，啊，你被病人骂，我就说，对呀，啊，因为他一直胀气，他吃不好，没有办法，我怎么办？我就说，那你给他吃我的益生菌啊，你给他吃下去，就他说，哦，老师，你那个益生菌很厉害，吃下去，他就 不胀气 了。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其实很简单啊，你要想想看为什么他会胀气，不外乎。第一个最大宗的来源，这个胀气都是那个肠道里面的坏菌会产生气体。像我们在做微生物实验的时候，常常用大肠杆菌去做这个试管试验，大肠杆菌会产生气体很大量。那还有我们肠道还有产气荚膜梭菌，还有幽门杆菌。 荚膜梭菌。 产气荚膜，它黑色的，它像头发一样黑，所以大便出来有的人很黑啊，或者便秘宿便的人很黑，其实都是产气荚膜梭菌太多。那。还有那些臭味，这些坏菌都产臭味，就跟尸体一样，死猫死狗。所以我常常说，你吃牛肉进去再香，到在我的眼里，到了肠道还不过是尸体，那我们肠道的细菌就开始分解它。那所以如果你大出来的便便很臭的话，不要怀疑，就是你的肠道坏菌过多。那些寒流啦，那些毒素啊，什么都累积起来。所以这些毒素呢，再回到刚刚的，就是产生肠漏症。那会跑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去，伤害我们的脑啊、肾啊、肝。所以呢。我刚刚说了，像这个胀气啊，这个坏菌太多的时候，它就胀住了。那胀住，如果就加上你排便又不通，好、哦、啊，又很少排气放屁的话，那你就胀住啊，它就气就往上顶啊，就很像那马桶不通啊，往上顶、那你吃东西，它就胀在你的胃，你当然很不舒服，那会胀到很痛哎、欸。 但有可能，我觉得有时候现代人就是有时候我就是有那个症状，我有感觉了，我现在胀气了，我就是马上吃个什么胃散胃药，我马上看医生、就是解决当下。可是 这个解决当下的问题确实是没错了。那但是我 没有回到源头， 对我还是觉得为什么临床上也有排气的药啊？那为什么他病人吃的还在那边念？那就是因为那个药是马上吃，让你可能，但是也不是百分之百，大概一半的人可以排气，一半人还是不排。那这个药是马上给你处理一下下，但是你明天还是胀气啊， 让你当下舒服而已。 所以重点就是你那个肠道那个。长出来那个气体，坏菌产生的气体，你要让它卸除，把坏菌打压下来，所以用更强、更大量的菌下去打，那它就可以压一下来，效果就很明显，那其实还有一些工作者，比如说像两位主持人一直讲话，我们多少都会吞入空气嘛，那还有一些胃食道逆的人就是压力过大，那就是常爱喝咖啡啦、喝酒啦、喝茶叶、 吃咸酥鸡啦， 对，这个能够改正就改正，对， 很难，医生。 CMU 救救我！我想要试试看，我的老婆啦，我老婆要试试看。 然后 她最近一直在讲说，就是在胀气，她一直说她肚子胀气、 对，很久之前她就说她胀气了。 这个长相就是不好的现象，对。 所以我们刚刚说，益生菌对身体好的菌就是益生菌， 对。 但是也许每个人现在自己家中，他可能开始都有一些。我要怎么判断我吃的这些益生菌是好菌呢？ 用自己的身体做， 你是说如果 做实验 去， 就是我要怎么选择好的益生菌、我怎么看怎么挑？ 其实哈，像因为我们会接政府的计划，有时候会筛选市面上的产品嘛。那后来我们很有经验的啦，我们筛选大概至少100种产品了，进口美国、韩国、日本都有，还有国产的。后来我有时候现在已经拿到产品，我就大概知道哪一家的品质到哪里。所以 所谓的品质到哪里，是不是就是它的 量 够不够， 菌的数量，然后它的这个产品有没有研究，有没有真正的科学研究人体试验，所以这个也不太好说，但是我会建议民众哈，还是比较相信医学大学，像不是我们自吹自擂，我们的产品应该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就是以那个品质来说，不但菌种强，我们有拿到很多国际专利，我们拿到美国、日本、韩国这种生物科技都比我们先进的国家，这个专利是属于插旗子插到他们国家去，他们像韩国哈、对我们是有敌人，你看他都给我们专利， 韩国对我们是有 敌人，对啊，我说基本上啊、然后对我们是竞争的，那他会给我们专利就代表他肯定我们的研究， 对呀、啊， 就很多地方都可以帮这一个菌种背书就对了。 对， 有人今天关于益生菌的问题，欢迎大家就是都可以在飞碟联盟 APP 上来发问，我们教授都可以回答你。有个人直接问说，那教授，益生菌它是要吃一辈子的吗？ 哦，这个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其实我们35岁的时候好菌都在走下坡， 慢慢 其实这个很符合我们人老化的一个年纪哦。 嗯， 其实我们都说男生女生一样，过了40岁有没有？你会感觉身体整个急速下降， 嗯， 身体的代谢，这个叫做代谢症候群都表现出来。 嗯， 代谢症候群你知道哈，就是我们的血脂啊、脂肪肝啊、三酸甘油脂都飙上来。那现在要探讨可能跟肠道菌相有关，所以以我的立场这样子啦哈，这个吃这个是你如果有一些毛病病症，比如便秘腹泻啦，或者是肠燥症啊，肝指数过高啦等等，或是过敏的， 嗯， 那你来吃这个益生菌来改善， 嗯， 那你改善好之后，我会认为你就至少哈2天或3天吃一包， 哦， 或者是放在家里肚子不舒服的时候吃一包， 嗯， 所以我常常跟因为我们很多病人会转介过来嘛， 嗯， 我常常跟病人说你们吃好了没有关系啊，那你至少2-3天补充一下补充一下， 嗯， 或者你今天吃太油好，或者是今天可能出国， 你知道你的肚子那个坏菌在咕噜咕噜的时候， 或者你今天吃了麦当劳吃了炸鸡，你就吃一包。 嗯， 对对，所以我是觉得，因为我们饮食比较西化， 嗯， 所以其实你如果觉得你今天吃的饮食不是很 nice 的话， 嗯， 你就吃一包。 嗯， 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我们的益生菌绝对是家庭必备良品。 嗯， 它可以当药品，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跟你们讲的是药品，所以我就说它是一个良品， 保健食品。 好的，今天呢，林文馨教授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对人体好的益生菌，回到根本提升你自己的免疫力。有任何问题呢，欢迎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喽。希望大家不要怀疑人生。 是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难以解脱，情是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狂暴汹涌，你是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多我魂魄，遇见你的以后我变成不是我。 你听过这么时髦的靠调啊吗？伍佰 and China Blue 最新专辑《让水倒流》，推荐单曲《原本当初》。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爸比，我们还要搬家哦。 对啊，但这次是搬到属于我们的家。 在哪里？ 在淡海新市镇的捷运丽境。以后你上学只要下楼就到咯， 月付19000轻松入住甜蜜两房，捷运丽境02-2626-0800。 爸爸再见。 做老爸有囡仔爱栽培， 在我走。 啊，若做师有工班爱交陪，一个人肩胛头爱打足多。双向道文发最强 CP 值，品力到底。再会，港班这四个优质省真济，旧换新，搁减500哦。金卡0800-889-958，0800-889-958。道文发福利库，行李温发啦！ 藜麦，你真正袂歹。 有奇田有机三色藜麦粉限量来袭，100%有机认证，100%真实谷物， 满满的蛋白质、矿物质及膳食纤维，还零胆固醇，免烹煮，直接添加到食品、饮品一同享用， 超强饱足，超级满足，适合全家人的营养补给。 有奇田有机三色藜麦粉，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3天2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IC 梦想家， 大家好，我是孔晨宇。 唤醒一整夜的冷梦，让曙光穿过冰冷的伤口。 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呢，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医药大学的药学系教授，然后也是医学中心益生菌临床研究计划主持人林文馨教授来到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我觉得刚有一个我要先插话讲一下，就是这个需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如果你想要吃益生菌，然后或市面上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想要对自己的身体好，可是因为厂商他们会觉得说，哦，你可以配一些其他的东西喝，或这样吃下去。但教授刚刚说到一个很重点， 配咖啡，配果汁，配， 要怎么样吃益生菌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让那些好菌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如果是我个人哈，通常就是就是会。配水、那配水不要配烫口的、我今天给你一杯水你不敢大口喝，那个就是菌也会死， 是 因为它会烫上我们的细胞嘛，也会烫死菌、所以就是温水凉水、甚至如果你喉咙还不错的话，没有气管还不错，你也可以喝冰水、所以我也常很常把它加到果汁啦、豆浆啊、这样里面喝、 咖啡呢， 咖啡 出、就是、冰的没有问题、 如果是冰咖啡就 OK 啦、不要那种很烫的咖啡这样、对，因为乳酸菌像我们做的，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吃到的是活菌，它才可以在你的肠道 活下来 繁衍嘛、所以吃活菌还是比较好的、 OK 刚刚说到很多的肠道提升免疫力，那像过现代人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过敏的问题益生菌也是可以帮他 就是减少嘛。 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个台湾是一个算是一个小岛，我们国人的过敏会越来越高，就像癌症也会越来越多一样哦。这是一个遗传，因为过敏会遗传，所以我们大概有八成的人都有过敏的一个体质。所以像我们后来就开发一个 BB1 跟 BB5 这两种菌，它可以调整过敏体质。因为 CM199 是专门对抗感染，抑制幽门杆菌啊、产气荚膜梭菌、大肠杆菌，我刚刚说的这些坏菌的感染。然后它可以降低毒素，保护肝脏嘛。但是我们在提升免疫力方面呢 ，CM99没有不够强，所以我们后来就加了，找到了一只也是宝宝来的 BB1 跟 BB5，这两只 有点可爱。 对 ，BB1、BB5 这样。那我们就把它跟 CM99就在一起，它这个提升免疫力、调节过敏体质效果就显现出来，就非常好。 所以 像99就在那边负责打仗，把坏菌打死。然后呢 ，BB1 跟 BB5打团体战嘛，他就快点来诱导免疫力。对。 所以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选择你需要的这样子。 是。 在 App 上呢，有人很在问各式各样问题，比如说，请问糖尿病的长者也可以吃吗？ 可以的，因为像我们的这个。我们设计的益生菌也会考虑到糖尿病，因为我阿妈也在吃，我阿妈也是糖尿病，从68岁到现在92岁了，所以阿妈也是可以吃， 是， 对啊，就饭后吃，对，那像给他们一些保护，对他们的肠道比较好，因为糖尿病的病患很容易失智，所以呢，如果我们一直给他好的肠道菌虫的话，他失智的现象会抑制住，就比较不容易退化。 天哪， 这个是国外很新的研究哦。肠道菌相也会影响我们的脑筋哦。 是啊， 会让我们变得更聪明啊，不要失智。甚至呢，也会改善一些忧郁啊、失眠。 这是我上小时最后在讲的嘛，就是我们都以为是我们的大脑在发指令，但其实不是，是我们肠道细菌在发指令给大脑。 对，这个叫肠脑轴的观念。所以我就说，我常常跟在演讲的时候，常常跟民众说：你今天吃牛排，你今天吃鸡腿，是谁叫你去吃的？你知道吗？ 不是大脑，是肠道细菌。 对啊，你要跟他沟通，比如说我手上只有60块，只能买个便当啊，妥协一下，不要去吃牛排。你可以跟他妥协。你的脑再跟他 talk， 好好的聊一下。请问教授，我的益生菌一直都没有开封，随着时间就是越来越长，它那个效用会降低吗？ 会，效用会慢慢的降低。所以要看这个当初产品的保护技术了。所以像我们研究了包材，除了乳酸菌本身的包埋技术之外，把菌粉包起来之外，我们还研究我要用什么包材比较好。我们试过玻璃啦、胶囊啦、纱塞包啦、粉包的，我们发现铝箔包是最好的，所以后来国内很多厂商都跟我们发了，我们就是都用铝箔包。 是， 所以如果你放比较久，如果你放比较久的话，放冰箱是比较好的，它比较保鲜的意思。对， 请问刚刚有什么肠球菌啊、粪球菌啊，这些到底安不安全？为什么有一些明明就是禁用了，但市面上还是一堆这些产品呢？ 这个专业的， 这个问到这个也很专业， 这很专业， 这个问题很敏感哈，因为在。我们国内7月之前是开放使用肠球菌，那在7月1号以后呢，就禁止使用肠球菌，对。那这个肠球菌为什么会被禁用？这个政府就是说啊，这个有可能产生抗药性啊，但是坦白说，我是觉得这个有点牵强。那后来像你知道，肠球菌用最大宗的是国内的药字号的品牌瓦卡曼酮跟表飞敏， 是啊， 所以这个我就不要在广播上讲太多。反正现在就是禁用肠球菌，我们就我从头到尾我们就没有用肠球菌过了。对。 请问教授他也是回到就是要怎么选择益生菌？他说他一吃就会拉肚子。 那个如果他吃的是，你要有一些外面就是外面的厂商，他因为乳酸菌的原料非常贵， 是 很贵。真的很贵，所以厂商会去稀释。他有可能，因为我们已经十几年，其实我们也有供应原料给国内的厂商。那这么贵，其实几家厂商会怎么做稀释？他可能稀释10倍、100倍。那为了让效果显现的话，他可能会加入一些氧化酶啦，或是番泻叶，或是阿伯乐萃取物，这些都是泻药。 阿伯乐萃取物， 阿伯乐很漂亮，对不对？暑假那个毕业的时候，他开得很漂亮。那但是这些其实都是 Sinoside， 就是番泻叶的化合物，所以它是临床上的泻药。所以呢，如果民众这个你注意一下吧，注意一下标示吧。 就是你自己吃什么，你要自己看清楚。 如果你看到你的产品上面有泻药的，你自己上网 Google。如果泻药的，我劝你，如果你是便秘的要吃排便的话，那你还是去找医生买药。 医生拿药还是比较准确一点吧。 其实就跟女生那个美妆一样，你知道你这些皮肤对什么过敏，同样都是保湿的东西，但它有的就加，你就是会过敏，自己要记好那个东西。 对，自己要。那刚刚的听到的问题就是说啊，他吃了就很容易腹泻。那我因为我不知道你吃的是什么样的产品嘛，对，那这我就比较难去回答。 请问教授，孕妇也可以吃益生菌吗？ 如果是前提是不要乱加的话，以我自己产品的设计来说，我本来就是设计给出生婴儿，你刚出生零天你吃我的益生菌也很安全，那孕妇当然 但是要讲一下那个剂量，四分之一包就好，小朋友 小 baby 的话， 小朋友，因为像如果是幼稚园以上的是吃一包是没有问题，那如果是还在抱的啊，刚出生的你可能要吃五分之一六分之一哦，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再询问我们这样。 好， 十年前我有在中国一上过林文馨老师的课，我现在又听到他的台湾狗语，我觉得好怀念哦。 所以我是说你很面熟，你是我的学生。 不是啦，就是 APP 上有人说是你的学生。 你也很像我学生啊。啊，真的哦。 对、 同学好。 老师又来了。好，今天呢就很谢谢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我觉得我们也只是听到就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啦，冰山一角。如果您想要知道还有任何的问题，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就当然自己做功课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 中国医药大学药学系林文馨教授，馨呢是三个金合在一起的那个馨， 或是你也可以搜寻 中国医药大学 CMU995 益生菌。 关总，今天聊到最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肠道好像有点在咕噜咕噜在转。 就是我自己需要，然后我老婆需要，我妈妈需要，我需要买三盒给他们。 应该是说 好男人，对， 应该是说你想要提升自己，就免疫力提升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自己就是照顾好你自己就对了。今天非常谢谢教授来到现场哟， 谢谢两位，谢谢。 克服伤痛和寂寞，酝酿两年的巨大能量。 Trash 首支深情单曲，重感情的废物。 反正那些旧照片成为我只能被孤寂的墙壁，已经越来越遥远，剩下只剩人散的从前。你要我该怎么去面对？ 不少的你怎么算是幸福？爱还要更多的爱才算是活着。 Trash 回归纯粹与单纯，救赎每个重感情的废物。 我就是重感情的废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越过险峻，跨过激流，Toyota Hilux 全球中型皮卡销售冠军，同级唯一标配 TSS 主动安全防护系统， PVM 环境影像辅助系统，360度视野无死角，地表在野一笑而越，越野霸主全新 Toyota Hilux 票悍登场。 在工地做事，骨力打拼，大家休困时常常用粉来交杯，其实吃粉开支，人有年岁啊，身体也会不堪，想要戒粉效果所都没戒好。好在家在现在戒粉有人收听，戒粉政府有补助，可以领药，还有人打电话来关心和提醒。 收听不要吃粉，到店来戒粉。 0800-63-63-63。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在25家所在都用爱之味素食沙爹来炒菜，爱之味素食沙爹炒一炒气味多好，你敢知爱之味。 我是 Kiwi 创业行销的副理 Roger， 帮厂商办活动是我们的专业，每次邀请来宾到南科参加活动，总是希望能帮来宾安排的舒适，吃好住好。南科赞美酒店紧邻南科园区，不论是住宿环境或是餐点都令人放心满意，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南科赞美酒店，是住宿、会议与宴客的好选择。 订房专线0658383838，0658383838。 我们是 CTO， 口袋装满自信，一比你给我勇气。 Fabian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Oh baby，UFO U Star， 飞碟快红心。 大家好，我们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告五人。 大家好，我是告五人的云安。在音乐路上面，我一直都是很喜欢创作的部分。然后呢，在去年我们在 Legacy Max 办了一场演唱会之后，我们的演唱会总监黄庄月老师，他是影响我这音乐路上最大的人。因为他告诉我们，身为一个演出者，你必须上得了舞台，也必须下得了舞台。在透过不断的演出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尝试这件事情，也不断的去触发新的创作，所以真的非常感谢他。 夺走我血液里的氧气，爱会在凌晨点起，跳远了时空差距。 说了 你细微的呼吸，都夺走我。 本周的飞碟快红心，他们是告五人。3:53，哥哥妹妹有一次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大家可能都在想说，到底明天会不会放台风假？但就算放台风假，我们还是会在这边陪着你。 是的， 现场 live 哦 ，yes。 但当然，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录音间，不知道外面的状况怎么样。不管怎样，希望大家回家的时候小心， 平安， 拜拜， 拜。 航行在广大的太空，然而我们的心却太空。吴青峰最新融冰单曲《太空》。 航行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有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又行踪，是你在舞动。我有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我的船口潮汐随风翻涌，你的举动都是水中黑洞，现实的心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有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又行踪，是你在舞动。我有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 出舒适圈，持续新创作，把属于他与世界沟通的故事转化成关于他、关于你、关于我、关于吴青峰的音乐。吴青峰，太空。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净，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净，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一切